慢着慢着 baby， 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哦，慢着慢着 baby， 我真的有话要对你说。上在 City Blues， 我是真的没喝多。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，睡得像只死狗。说我喝的断片儿，抱着酒瓶不撒手。可没人能知道我的心里有多难受。他跟我说爱我一辈子都跟我过，哦，跟我说爱我一辈子都跟我过。我昨天才知道，他跟别人也这么说。两瓶葡萄酒，三瓶 tequila， 再加四圈 vodka。我是真的没喝多。这心里难受。想找人掏掏心窝子。